的法国大品牌，比如 Louis Vuitton、 Chanel、 Hermes、都在世界各地开设了专柜。像老佛爷百货、丝芙兰这样的大经销商在很多的亚洲国家也都很流行，每一家店面呢大同小异，橱窗以及产品的差别也并不大。那么在巴黎的购物之旅还有什么优势呢？答案是优势不胜枚举。首先，边逛街边欣赏街景的感受就足够特别，这也是许多人在巴黎购物时乐此不疲的一种体验。其次，某些产品的价格比在中国要低一些。再者呢，有一些限量版产品是只在巴黎地区的旗舰店内销售的，还有的产品会先在法国发售，过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才会在其他国家上架。来这儿亲身体验时尚之都的气息，紧追潮流的步伐，跟着自己的直觉来一次任性的购物狂欢吧。而且在这儿都是真正的法国制造，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原材料，品质有保障。在巴黎购物的产品可以享受终生原厂保修，即使老化过程中还是保值。据说一些二手名牌包的价格在这儿也能卖到很高的价格，所以在巴黎来一次购物之旅实在是难以抗拒。至于需要提前了解的信息，且听我慢慢道来。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19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时代正式来临，并开启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期，雇员和工人的工资有所提升，各类国际展会层出不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由奥斯曼男爵设计的街道使交通变得更为便利，一切都准备就绪，时代在召唤着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1852年，法国人 Aristide 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勒蓬马歇百货。1869年，勒蓬马歇百货搬到了塞弗尔街。1872年，在设计师古斯塔夫·艾菲尔的主持下，这家百货商场进行了重建，规模变得更大。其实创始人的理念和现代市场营销已经很相似了，他会做一些广告宣传，为等待妻子的丈夫们设置了阅读区，儿童有专门的游戏区，商品标签上印有价格，还会为顾客定期寄送商品名录。最重要的是，他开创和确立了大型百货商店的原则，满足顾客的一站式购物需求，这样即便是下雨天、寒冷的冬季，购物也不会受到影响。而这一些创意很快就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1865年，春天百货开业；1869年，莎玛丽丹百货开业；1866年，市政厅百货成立。这是一个用了10年时间从小店铺发展起来的公司。1897年，新兴百货创立。著名的老佛爷百货是创立在1894年，其在奥斯曼大道上的店铺在1900年开业。我们先来说说勒蓬马歇百货，这是一家在法国最早建立的百货。勒蓬马歇百货位于塞纳河左岸，隶属于 LVMH 集团，在保留主体区域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了全面改造而成，由安德烈普特曼设计的自动扶梯线条简洁明朗。百货大楼面积4500平方米，女鞋专区就占了将近二分之一，像路易威登、香奈儿、迪奥这样的大品牌都在勒蓬马歇设有专柜。相对于老佛爷百货和春天百货，勒蓬马歇显得更加含蓄，也更优雅，顾客不会有在右岸百货商场里的那种迷茫和压迫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多数中国游客去老佛爷而不是来勒蓬马歇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家百货不会给导游或者旅行团领队任何的提成。接下来我们去一下巴黎大杂货店。巴黎大杂货店在勒蓬马歇百货内占地3600平方米，在我看来，这儿的环境相比老佛爷而言更为舒适和惬意。二层还有一家餐厅，顶上是新装修过的圆形屋顶。另外一定记得去地下逛逛，那儿有超过3000件商品。注意一下，巴黎大杂货店的营业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早10点到晚8点， 不过其中周四和周五会营业到晚上九点。沙玛丽丹百货，这家百货创立于1870年，是巴黎最大最漂亮的大型商场之一，由位于塞纳河和里沃利街之间的四栋大楼构成，主楼位于林前街，在1910年进行装修的时候采用了新装饰艺术风格的蓝色和黄色。1928年朝向卢浮宫的那栋楼正式开业，是装饰艺术最成功的典范。沙玛丽丹的所有不动产都归属于 LVMH， 包括靠近里沃利街的一个三层大商场，出售各种奢侈品，如流行服饰、珠宝、皮件等等，还有杂货店以及美容保健专柜。大厅则保留了20世纪初设计师弗朗·鲁尔丹的新艺术风格。塞纳河畔的白马酒店共有72个房间和套房，视野很开阔，可以欣赏塞纳河以及两岸建筑。这是一家集合了餐厅、啤酒店和酒吧的酒店，给顾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春天百货，可能是中国游客最熟悉的百货之一了。春天百货和老佛爷百货之间只隔了一条街，两家的大楼并列而立。1865年，春天百货就已经开业了，不过最初位于一个并不繁华的街区。娱乐雅吕佐是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巴黎的城市中心将会逐渐向西转移，便抓住时机将大楼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最先在楼层间使用升降电梯，除了产品物廉价美之外，雅吕佐还发明了年度打折季。不幸的是1881年的一场大火把这栋楼烧为灰烬，急需重建。两年之后商场重新开业，1888年电灯点亮了这栋玻璃和钢铁结构的建筑。1904年地铁让春天百货的交通更加便捷，春天百货的第二栋商场在1910年开业，圆形屋顶提供了良好的采光，楼里还有一座新艺术风格的楼梯。1921年，这栋楼也遭到了大火侵袭，再一次经历重建，并借此机会进行了扩建。主楼拐角处矗立着四座圆形建筑，就像一座城堡。20世纪50到60年代，春天百货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改建，使用两层结构，经由一座大型楼梯通往二层，并且为高档商品设置专区。后来，老佛爷百货也效仿了这种构造方式。如今的春天百货已经占据了三栋大楼，分为时装区、美容家居用品区和男士用品区。高档奢侈品区占地2500平方米，位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地下。另外，春天百货的婚礼区也很不错，即将步入婚礼殿堂的人们可以列一张清单，采购一些精致的小礼品。记一下吧，春天百货的营业时间是从周一到周六的早上9:35到晚上8:00，其中周四会营业到晚上8:45。说完春天百货，当然不得不提一下老佛爷百货。说到老佛爷百货，这其中有很多故事。首先要说到一个家族的命运。一说到老佛爷，大家想到的一定是那些璀璨夺目的珠宝、裁剪得体的服饰、各类品牌皮具、高档香水以及家居装饰物件。事实上，除了这些精致的产品，它的历史也非常值得了解。老佛爷的创立、建造以及后来经历的考验与创立他的家族息息相关。1894年，弗里百德和表兄阿尔斯卡恩一起创立了老佛爷百货的前身，它位于拉法耶特街和昂坦大堤街的拐角处，这里靠近圣拉扎尔火车站，是开店的最佳地址。最初这家店铺主要出售针线、纽扣和布料，占地只有70平方米，和今天这座7万平方米的大商场相比，这家企业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阿尔方斯卡恩没有后人，弗利百德的继承人带领老佛爷百货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如今百德的孙女吉内特穆兰成为这个庞大企业的所有者。 吉内特·布兰的父亲曾是法国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他在战场上认识了艾迪安·穆兰，他未来的女婿和集团领导人。每一代人都秉承先人的传统，兢兢业业，坚持不懈，所有的努力凝聚在一起，才成就了今天的老佛爷，让这儿成为优雅的购物殿堂，吸引着全世界的男女前来朝圣。在奥斯曼大道的老佛爷百货楼梯边，有一座弗利百德的半身雕像，这是人们纪念他的方式，以此表示对他的尊重。老佛爷百货不仅仅是购物天堂，同时也是一栋历史建筑。铁质阳台上装饰着四瓣花朵的植物图案，这是著名艺术家路易斯·马若雷勒的设计。老佛爷的标志性穹顶建成于1912年，艺术家用混凝土建起十根柱子，在上方盖了这座新艺术主义风格的穹顶，可以上到5层，近距离欣赏细节，留意那些垂直彩绘玻璃窗和底部装饰的文章，每一枚文章都代表一个老佛爷百货在1912年设立商场的城市。这儿有个小 tips， 支撑穹顶的柱子之间分别有10个桥拱，桥拱下方的红色涂料给人一种富足的感觉，也是拍照和自拍的绝佳背景。整个20世纪，老佛爷百货一直在革新现代市场的营销技巧，并始终走在前沿。每一次促销活动都如节日般盛大，连法国最著名的香颂歌手伊迪斯·皮亚夫都曾应老佛爷之邀来这条大道上演唱。1951年，欧洲最大的自动扶梯在这儿开始运行。1957年到1959年，商场主楼加高了2层。1969年，老佛爷百货在摩加多尔街的另一边新建了一栋楼。2004年，他们在奥斯曼大道的另一边也建了一栋大楼。1974年，商场里的铁质扶手主楼梯被拆除。这么做是为了给一些大品牌腾出更多空间。1983年，老佛爷百货收购了一家新的大百货公司。好了，说到老佛爷百货，去过的游客一定产生了很多的熟悉感，而没有去过的像袁一这样的，心里简直痒痒的不行。那么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最后一期，来分享地道法国人巴黎小佛爷的小佛爷带你游法国了，和我一起稍后继续回归到法国的购物之旅吧。我叫弗雷德里克·勒帕奇，你们也可以叫我巴黎小佛爷，这样更亲切是吧。我的祖籍是法国波尔多，对，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葡萄酒之城。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波尔多葡萄酒粉丝是最多的。现在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我熟悉这儿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小路，知晓这儿的所有秘密。我曾在巴黎西部住了12年，家对面就是布洛涅森林。后来我又在巴黎最精致的三条大道，香榭丽舍、蒙田和乔治五世构成的巴黎黄金地带住了12年。这里有 Louis Vuitton、 Dior、 Saint Laurent、 Chanel、 Cartier 等精品商店，有名厨阿兰杜卡斯的餐厅，还有德加乐王子酒店、四季酒店、乔治五世酒店、雅典广场酒店。再后来我搬去了一片更加亲民的街区，住在离著名的圣马丁运河不远的一栋 Loft 当中。我对巴黎最小资的地方和最热闹的街区都了如指掌，知道哪些地方会让人耳目一新。我熟悉艺术画廊聚集区，还能告诉你去哪家餐馆能吃到知名大厨的新式料理。而且我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达人，所以我非常了解在旅途中偶尔会有的那种与世隔绝的无助感，以及应对突发状况时手足无措的惊慌感。在这本旅行指南里，我努力做到关心你们在旅途中的各种感受，让你们在法国度过精彩难忘的时光。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正在进行到的是《小佛爷带你游法国》这本书的尾声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将会以购物来结束这本书的分享，介绍了一些巴黎的大型百货，说到老佛爷百货，也了解了这家百货怎么样从70平米的商场发展到现在这个7万平米的商场。接下来我们也要说一说，在老佛爷百货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特色，像中文和法语的巧妙契合，一站式的购物体验，以及应有尽有的品牌选择，还有客户群体的构成，这些就不详细的来跟各位讲到了，一切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当然其实在法国，在巴黎购物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去到老牌的大型购物商场感受一站式的购物体验之外，机场也不失是一个好的选择。来说说巴黎各大机场的购物体验吧。其实机场向来是很多人疯狂购物的根据地之一，巴黎机场呢绝对称得上是高档商业中心，这儿汇集了250个品牌专柜，每年售出600万个埃菲尔铁塔小模型，100多万瓶红酒，40多万瓶香槟，可以涵盖4个半足球场的丝巾，能够装满40架空客380的手提包。好吧，各位游客千万不要错过美丽的奥利机场或戴高乐机场。离开法国之前，再来一场疯狂购物吧。在这儿买东西呢，不需要手续即可免税，钟表店提供检修服务，还有很多品牌选择在机场店推出限量版产品。在这儿巴黎小佛爷特别推荐戴高乐机场的概念店，就算只是逛一逛也值得专门来一趟。如果喜欢香槟，想要在回国的时候为朋友带上一瓶的话，这儿的葡萄酒不是市面上普通的酒，而是一些有年份的葡萄酒或者陈年特酿，像明月香槟、库克、唐培里农， 还有凯歌香槟、如纳特香槟，还有一些行家们梦寐以求的酒，比如明月1959和1995年的香槟，唐培里农1993年的珍藏香槟，凯歌2002年的香槟，如纳特2006年以及2007年份的特藏。明月轩尼诗的货架上可以找到最顶级的白兰地酒，这种拥有100年历史的科涅科白兰地，每瓶售价20000欧元，世界上只有3瓶出售。在 By Paris Duty Free 的免税店，当你穿梭在这些高档葡萄酒架之间的时候，导购也会提供建议。各类酒呢，价格差距也很大，从10欧元到15000欧元不等，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巴黎还有很多概念店值得一逛，比如 Mercy， 比如 Lavinia， 还有化妆品店、药店、药妆店，包括著名奢侈品店也都会有专门的旗舰店在巴黎开设。说到奢侈品，路易威登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既然去到了路易威登的家乡法国，也来了解一下他的创立历史吧。路易威登于182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亲经营一家面粉店，同时还是一名细木工。路易威登在茹拉度过了童年，后来徒步400千米来到巴黎。年少时的路易凭借父亲教给他的技能制作行李箱，以此来谋生。谁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名字会成为奢侈品的象征。路易很清楚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平民也逐渐体会到旅行的乐趣。火车、蒸汽船能够满足人们长途出行的需求，而路易威登制作的行李箱的箱顶是扁平的，比传统箱子凸起式的箱盖更便于堆放。正是这点细节上的改进，让路易的行李箱获得了巨大成功。1854年，这位年轻人创立了路易威登公司，从此以后幸运之神便一直眷顾着他。1885年，在儿子乔治的支持下，他在伦敦、纽约和费城开设了第一批店铺。后来乔治继承了公司，保留了行李箱米白色和棕色方格的风格，并且在结实的布料上印上交叉的字母 LV， 用在行李箱内部，取代原先的皮质，大大减轻了行李箱的总重量。1989年，新的人选开始执掌公司，直到这时路易威登才结束了家族企业的历史，并且和轩尼诗合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奢侈品集团。来到巴黎不一定要去买路易威登，但是你可以参观。世界上最美丽的 LV 店就位于香榭丽舍大街101号，当然也是奢侈品的天堂。从这里带回中国的一个包、一款首饰或者一双鞋，跟在亚洲商场的 LV 分店买到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想买范冰冰同款的衣服、香水和服饰，那这儿真的是正确的选择。进入商场前，你可以先欣赏一下这栋建筑的装饰主义风格，尤其是它的墙壁。店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乘电梯上到最顶层，然后往右走，穿过走廊，来到一个专门印刻姓名缩写的工作台。沿着走廊继续走到门廊，抬起头会看到半圆屋顶，高达20米，天花板由1900根钢筋支撑。这里陈列着承载 LV 传奇历史的行李箱、手提箱、旅行包以及其他的旅游必备品。路易威登旗舰店提供最周全的皮具服务，你可以定制专属包，有5种形状、26种颜色供你挑选，还可以为包的里层和外层各选择一种材质。6到12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收到心爱的包了。每个价格在5650到45000欧元之间不等。第八层是 LV 的文化主题区域，经常会举办当代艺术展览，主题每3个月就会更换一次。接下来也介绍一下女孩子们都无法抗拒的香奈儿这个品牌吧。如果时尚界有一个神秘地址的话，那一定就是康朋街31号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所在地。 一层是商店，二层是成衣店，三层是待客室，四层曾经是加布雷耶尔·香奈儿的工作间，如今是卡尔·拉杰菲尔德，也就是大家昵称的老佛爷，他的使用地。最顶层还有一个植草平台，视野非常不错。这家具有传奇色彩的店铺囊括了香奈儿的一切，风格简洁，人们甚至还可以听到创始人的声音，感受到香奈儿五号香水的气息，闻到花瓶中插入的山茶花的味道。当然在这儿，在巴黎街区，不乏那些奢侈品，像迪奥啊、爱马仕啊、圣罗兰、卡地亚、娇兰，这些都不一一为各位介绍了。总之，在香榭丽舍大街以及周边，你都可以寻觅到他们的身影。巴黎小佛爷非常贴心地为喜爱在法国想在巴黎购买奢侈品的游客设计了一条线路。第一条是黄金三角线线路，三条聚集全球顶尖品牌的街道围成了一个黄金三角区，从乔治五世大道到弗朗瓦索一世路再到蒙田大道，这三条就是巴黎小佛爷笔下的黄金三角线。接下来还有一条叫圣奥诺雷街购物路线，英国和日本大使馆、美国和加拿大的大使馆官邸、法国总统府、法国内政部、高级古董店、现代艺术画廊和许多高级成衣店都聚集在圣奥诺雷街和福宝街上，这也是巴黎的奢华地标之一，自成一条完美的购物路线。即使钱包不够丰满，也可以在这条路线上逛一逛，哪怕是饱饱眼福也很好。当然这条线路有不少的餐厅和咖啡馆，走累了也可以歇歇脚，享用美食。其实说到购物，每个人对于价位都有各自的选择，而在临走之前，可能作为游客都会想要买一些几欧元的小物件作为伴手礼或者纪念品，可以带回去顺手送给朋友。接下来呢，巴黎小佛爷还很贴心的为各位准备了十欧元以下的好物推荐。瓶装卡马格盐花，卡马格是法国最大的湿地，位于地中海沿岸。瓶装的盖朗德盐花也很不错，产自卢瓦尔河河谷附近。盐花是指盐田表面形成的一层很薄的片状结晶，晶莹剔透，非常精致。老式地溶芥末酱，地溶以前是勃艮第的首府，一瓶瓶装的正宗芥末酱充满着法式风味，作为礼物是足够特别的。手工马赛皂，如何辨认正宗的马赛皂呢？首先它的形状是立方体，其次肥皂的颜色呈棕色或棕绿色，最后六面都印着标记。这款肥皂的主要成分是橄榄油，非常安全。第九章，法国巴黎的购物，不知道有没有满足到收音机前那些爱体验购物的，尤其是女同胞们的兴趣。那么在书中的第十章其实也很有意思，是巴黎小佛爷写给那些自助游法国的游客的。不管是一个人、情侣结伴或者是三五好友的小团队旅行，这一章当中他把酒店、餐厅、商店、SPA、理发店等所有你可能会感兴趣的都集中在一起，而且推荐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欢迎游客前往，而且会承诺更好的接待中国游客。时间关系呢，其实在这儿就不跟各位详细来说到这一章的内容了，各位可以去书中寻找你感兴趣的那一个目的地。这本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小佛爷带你游法国》，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周都分享一期，总共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相信各位对于巴黎、对于法国应该有了自己的一些全新的认识。听地道的法国人讲述你所不知道的法国和巴黎，